第十四集，灾难般的会面。暴风城的上空乌云密布，低垂的云层几乎碰触到了城市塔楼的尖顶。守卫们挤在暴风城主楼外的岗哨上，寒风撕扯着他们的斗篷。指挥官图拉扬和他的顾问们仍未休息，正在主楼的一间军械库中仔细研究着地图。这里现在是联盟的指挥部。守卫们向那位陪同指挥官到来的美丽精灵奥雷利亚风行者点头致意，他现在正与其他战略家一起待在房间中，任谁都能看出他与图拉扬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守卫们打了个寒战，但是并没有注意到一股诡异的寒风吹过城市，舞动着穿过主楼的大门，然后扫过宽阔的中央门庭，转向左侧。他盘旋而上，掠过另一条走廊，穿过了一个露天庭院，上面是阴云密布的夜空。一队卫兵守卫在皇家图书馆大门两侧，那股微风吹过时，他们忍不住颤抖起来。他们发现周围的阴影看起来越发浓重，于是眯起了眼睛四处观察。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强风，吹散了阴影，几个身影露了出来，其中四人似乎是人类，至少身形看上去很像。他们都穿着厚重的连帽披风，四肢和躯干被奇怪的物质包裹着，眼睛里闪耀着炽热的红光。最后一个身影比他们要高大很多，即使在暗夜之中也能看到他的皮肤是绿色的。一名卫兵拔出剑来，深吸一口气，想要呼喊示警，但他没能成功。兽人大步上前，挥舞着巨斧把他劈成了两块。他的同伴举起了盾牌，挡住了一个奇装异服的入侵者的攻击，同时刺出了长矛，但这无济于事。另一名入侵者抓住了长矛，将他劈成两半，然后调转矛头，越过盾牌的上沿，狠狠地刺入了卫兵的脖颈。卫兵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上，几乎身首两处。这些人跨过两具抽搐的尸体，推开门走进了皇家图书馆。 快点儿，我们不能被人发现。 血魔手下的死亡骑士点点头。帕尔加斯猎猴者，那个刚刚干脆利落地干掉第一个守卫的兽人也没有异议。血魔想要一个血环氏族的战士同行，因为他们比任何其他部落的成员都更了解这个世界，而帕尔加斯的聪明和沉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五人分散开来，在图书馆中搜寻着目标。几分钟后，帕尔加斯站在了一个空玻璃盒的旁边。 该死，他不在这里。什么？你确定？ 帕尔加斯指了指盒子以及卡在角落里的一张棕褐色的小卡片。这个盒子有着深色的天鹅绒衬里，很明显这里曾经放置过一个又大又沉的长方形物体。血魔保留着宿主人类身体的记忆和技能，可以读懂人类文字。他审视片刻之后，辨认出了上面的字迹，麦迪文之书，未经国王或联盟指挥官特别许可，不得开启。 他曾经在这里，但是现在他在哪儿呢？ 来看这里，好像有其他人来过。 他们注视着地上的尸体，他穿着人类盔甲，脖子上插着一把匕首，插进去很深，只露出了刀柄。 奥特兰克，刀柄这里有个徽记，这是奥特兰克的徽记。所以奥特兰克拿走了这本书。 血魔沉思着，尽管在之前的战争中奥特兰克背叛了联盟，投靠了部落，但佩瑞诺德仍然是奥特兰克的国王，至少现在还是。这本书对联盟同样至关重要，奥特兰克可以把它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一来似乎就说得通了。 但为什么要留下这样明显的线索呢？ 也许他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向联盟表明奥特兰克和他的国王还没有出局，又或许他就只是一个粗心的刺客。 好吧，我们可不能这么粗心，我们需要这本书，所以我们必须去奥特兰克。把匕首带走，我不想让联盟也知道这个线索。尸体还很新鲜，守卫们明天发现他们的时候，会认为这三个人是被同一个人杀死的。 那我们现在出发。 不是现在，先去黑石山。我们需要雷德、麦姆和他们控制的红龙。 黑石山恰巧是通往奥特兰克的必经之地。 没错，如果有红龙在手，我们往返那里就只需要几个小时，还能比原计划更早回到传送门。但首先，我们必须像来的时候那样安静地离开这里。 血魔招手让大家向他靠拢，阴影聚拢过来，图书馆的温度骤然降低。片刻之后，骤起的寒风掠过冰冷的尸体和周围的血泊，穿过走廊，飘离了堡垒主楼，快速地消失在了夜色里。一天之后，血魔和他的队伍到达了黑石山，他们这个小团体又扩大了。血魔联系了假肢碎魂者，碎魂者派了雷神氏族的芬瑞斯狼脉和噬骨氏族的塔加尔断背者，带着各自最好的战士加盟。兽人们按照指示在山脚下与血魔一行会合。扩编之后的团队规模与血魔期望的差不多，不至于被联盟发现，但是又足以引起黑手之子的注意。为了让隐藏在附近的兽人哨兵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一行人堂而皇之地攀上了山峰。血魔不希望他们被误解为前来挑衅或是打算潜入的。最终他们到达了山顶，那里满是崩裂的岩石，岩浆沿着那天成的道路缓缓流淌，像是一条炽热的红河。一块由泛着光泽的黑色岩石雕刻而成的巨石矗立在峰巅，此地便是因为这种黑色的石头而得名。血魔抿紧嘴唇，陷入了扭曲的回忆。毁灭之锤曾经在此建立大本营，曾经在此向聚集的部落氏族介绍血魔和其他死亡骑士。而在山脚下的山谷中，毁灭之锤曾经与联盟的领袖洛萨决斗，并且赢得了胜利，但是随后他就被洛萨的副官图拉扬给击败了。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幻影都在此处萦绕。血魔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去回忆，他得考虑眼下和下一步的行动。他打了个手势，示意队伍在入口处停下来。果然，片刻之后，四名身强力壮、全副武装的警卫出现了，看上去跃跃欲试的想要攻击他们。 我们是来见黑手之子的，告诉他们，血魔带来了好消息和一个提议。 血魔向前踏了一步，退下了兜帽，警卫们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其中一名警卫对另一人耳语几句，后者听完鞠了个躬，消失在了黑暗中。几分钟后他再次出现，听了他的汇报后，警卫指挥官转向血魔和他的队伍。 跟我来，跟紧点。 警卫指挥官亲自带领着众人走进要塞，他们渐渐深入山体的中心地带。血魔跟在指挥官身后，那双闪着红光的眼睛把一切尽收眼底。堡垒明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处都有很多兽人在列队巡逻。当他们经过时，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他们，显然对黑石塔中出现了一个死亡骑士很是惊讶，但他们都没敢说话。最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房间。血魔记得毁灭之锤曾把这里当作战争会议室，此处也是他的王座所在。现在那个懒洋洋地躺坐在山岩雕刻的黑色王座上的家伙比毁灭之锤要矮小，但是外表更加野蛮。他的五官粗犷，棕色的毛发显得非常蓬乱，他的头发、鼻子、耳朵和眉毛上，甚至那身华丽的盔甲和锋利的巨剑上都挂满了勋章和骨头。在巨剑的攻击范围之外时， 血魔停下了脚步。 雷德， 血魔，什么风把你这个死人吹来了？ 是啊，你还真有胆量，远道赶来看我们。黑暗之门已经恢复了。 哼，我在梦中看到他了，我就知道这一定是你们这些术士干的。 奈奥祖现在领导着部落，他派我来请你们和黑石氏族重归部落，我们还需要龙侯氏族以及他们控制的红龙。 在平安无事的两年后，你回到这里，带着一群新兵蛋子来到我的地盘，指望我会对一个萎靡的老巫师下跪？哼！顺便问一句，我是不是不仅要交出我自己的士兵们，还得交出我的龙呢？啊！哈哈哈哈！你快闭嘴吧！ 你必须这样，我们的计划需要你们的力量，以及你们的龙。 哼！我不在乎你需要什么，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老家伙奈奥祖计划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关心。和联盟作战时我在这里，他在哪里？毁灭之锤被击败时我也在这里，他在哪里？啊！当传送门被摧毁时，我们被困在这里时，他在哪里？我们被追捕了两年之久，靠着那些幸存下来的兽人慢慢重建军队，这段时间他又在哪里呢？我告诉你他在哪里，他在德拉诺安全舒服地待着，对我们不管不顾。但我在这里，是我把这些兽人聚拢到了一起，我重建了部落，不是在德拉诺那边，而是在这里，在埃泽拉斯，在联盟的眼皮底下。现在我是部落的首领，那个没用的老巫师却妄想把这一切从我手中夺走。